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 人类在走向文明前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恐怖的生物，杀死同类祭祀相信只有人类干得出来。人注意词，我想经常看日本漫画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譬如火影忍者中主角就是人柱力，指的是体内封印着伪兽并且可以运用伪兽的力量和实现伪兽化的人。而鬼灭之刃用九柱来形容顶级战力的人。那么在日本，人柱到底是什么呢？日本古代有活人供奉神灵的习俗，称为人身玉供。日本古代用小孩或者是少女投入水中，祈求风调雨顺。人柱是日本人身玉供的一种，为了供奉神灵，实现祈祷，将人活生生的埋入土里或者是沉在水里。日本古代在进行大规模建筑物，比如桥、堤防、城、港湾设施等等，往往用所谓神定的活人埋入建筑之中，以求建筑物得到神灵的庇护，更加牢固。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不是《进击的巨人》里面用超大巨人制作城墙的桥段吗？今天在日本还有一座著名的人柱桥，叫做福岛桥。可以注意看它的桥墩上漆有几具棺材。福岛桥的人柱传说是这样的：17世纪的光永年间，连接福岛与冲州等地的福岛桥是主要桥梁，但是每次发洪水时桥就会崩塌。后来主事者决定用人柱，工程之际由主持神事的人定下时辰，夜晚亥时路过这里的人将成为人柱。最后6个不幸的行人牺牲者被强行抬进棺材，砌进桥墩，果然桥梁再也不塌了。直到今天，这座桥的棺材还阴森地存在着，成为当地的意境。在日本，不止这一座桥，很多建筑物附近都有人柱的纪念碑和遗物。这大概是日本最早的人柱遗物，就是镰仓时期越后国元供养四村的人柱卫灵屋。如果你到了东京二重桥参观环居，肯定会看到远处蔚为壮观的江户城福建路，同样有人柱存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倒塌，工人在修建时发现了16具人骨。除了桥梁，日本很多隧道也有人柱的恐怖传说，甚至发生在近代，就是1914年开通的北海道长文隧道。1968年大地震中墙面受损，在1970年改修工事时，工人发现了恐怖的一幕，大量站立姿势的人骨从墙上被发现，出入口附近还有大量的人骨。日本学者推测，这些死者都是当时的建筑隧道的工人，工程完工后被强行处死当作人柱。据说处死的方式是将人柱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再将灰撒在土里，这恐怕是沦为铲除异己的最好方法。当然这不是只有日本存在，在香港叫做达桑桩，相传这个方法是由鲁班首度提出的。但人们在一处地方动土时，便会破坏该处的风水，而且会触怒该处的冤魂，以致在建造期间时常发生意外，因此便出现了打身桩，把活人身葬在工地上用作镇邪，以减少出现的意外。现在考古发现，最早的打身桩是河南郑州东赵二里头文化的古城遗址，当中有三座堆叠起来的古城，中间一层的地基发现用作奠基的婴儿遗骸，可见打身桩习俗远早早于鲁班所处的春秋时代。在中国古时，相传在建桥前先要捉一对童男童女，把男童活埋在桥头的桥墩内，而女童则生葬在桥尾的桥墩中。当桥建成后，他们就会成为该桥的守护神。而韩国也不例外，朝鲜半岛的高丽时代钟惠王在位期间，首都开城曾有传闻指钟惠王欲娶民间小儿数十名埋在新宫殿的地基之下，一时间开城人心惶惶，抱儿逃窜，治安混乱。香港资深媒体人韦基顺表示，广州海珠桥当年动工时也出现了打身桩的传说。随着时代进步，建筑界也改用活鸡，会以鸡血撒在建筑地盘四角取代来进行仪式。日本建于16世纪的丸冈城主城中央之柱，据说埋了一名叫做阿静的独眼皮女，城池附近立有卫灵碑。台湾台北市大湖公园在清朝时为建设土地，据说曾活埋一名老乞丐作为人祭，并建立老公祠卫灵。香港一些二战前的建筑也流传着打身桩的传说。在1930年到1940年代，有些家长还会以打身桩一词来吓唬不听话的儿童。2006年初，香港何文田公主道的一个水务署水管工程地盘发现了大量儿童骸骨，有传就是昔日的身桩。类似的习俗还有赛道龙。赛道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仪式，传说古时在海水为患 欢的地方，矾红的堤坝经常泛滥，便会把一些小孩放进堤坝内的排水口内，他们相信以这个方法便能退红。现今粤语塞得弄一词借指小朋友，正是出此典故。而在烧制青铜器或瓷器也有类似的传说，很多地方将牺牲者称为头颅神、颅神姑等。韩国庆州的妈妈钟据说就是以此法著称，它的科学根据就是在于人骨中的钙质。另外在缅甸古代兴建大型建筑物时，也会以生人活埋在地基之下作为守护神，这种风俗缅人称为苗赛。这些应该算是人类的黑暗史了吧。保护儿童并不是人类的天性，尤其不是自己的后代，下手就更加无所忌惮。现在儿童以及人权受到的保护也来之不易，希望历史不要走回头路，好好珍惜普世价值给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吧。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